身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林卓廷。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呢度系 HKPeanut.com， 我系谭文豪。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草。 今日为大家介绍两种新的理疗产品嘅，咁咧我哋就叫我哋嗰个韩国大师傅咧，就再研制咗呢一味就炆辣嘅韩牛肋骨，所以系微辣嘅啫，唔系好辣啊。当然咧，仲有八爪鱼啊、萝卜啊、白果啊，咁仲有呢啲豆丝嘅酱韩牛，其实一包咧好多嘅。我一次你食三份一包，浸啲落去個面度啊、白飯度咁啊，好好。我哋有個優惠嘅辣味嘅韓牛肋骨，500g一大盒，138蚊嘅。邊個咧？就係姜韓牛啦，188蚊嘅。咁呢個時候咧，就我哋啲理療產品咧，就係傳統風味嘅韓牛肋骨啦。呢、这個500g嘅咧，都係賣138蚊。汁燒韓牛咧138蚊，bulgogi 350g 嘅咧就100蚊。牛肉片咧就係賣88蚊，賣呢個醬牛嗰樣。咁啊，仲有而家個冬菇嚟，你嚟啲都賣係45蚊半斤。 如果天氣幾凍啊，但你嚟買翻嚟送飯咧，有八爪魚，有姜味，好好嘅。 經濟派嘛。 喂，好啦，翻到嚟啦。嗱，头先我哋即係都讨论过啦，係咪我哋要将嗰个焦点就係摆喺嗰个叫抗争嗰度。即係譬如就係话如果 once, 咁啊教授即係咁即係咁大胆吓 DQ 咗你嘅话呢，咁第一佢要承受呢个政治风险啦。其实我觉得佢即时要面对嘅。因为其实你个 case 呢其实好 mild 嘅咋嘛。嗱，你之前你选个主任 DQ 啲 call 嗰啲 case 呢，其实主要呢就係佢哋系唔系港独。嗱，我睇翻嗰個表啦，係咪？嗱，如果大家仲記得嘅，呢六個被 DQ 咗嘅，全部都係講佢，即係都係選舉主任都問過你港獨立場嘅。嗰、那個佢哋嚇，即係係唔係支持咧？即係嗰個叫做所謂港獨立場，就係話你擁唔擁護基本法咧，就係講呢個基本法第一條，就係香港係中國不可分割嘅一部分啊嘛。咁嗰個就係所謂港獨立場啊嘛。咁大家都知啦。咁啊，即係但係你。但係呢個都好笑嘅，其實你簽唔簽都冇意義，因為梁天琦個 case 咧，佢自己係做曬嘅，所有嘢都做曬嘅，自由簽確認書任認衰仔，跟住又剩嘅。咁但係個問題就在於頭先嗰位黃麗常女士咧，佢係豬心啊嘛，係嘛？唔係、啊，我睇過你嗰啲即係訪問喎、啊，嚇、啊、你，我覺得你咧，即係就算你入咗嚟咧，你都無所不用其極咧，攞咗個位先，然之後最後尾咧，你都用自己嘅方法爭取港獨、啊，係嘛？佢唔信你啊！喂，大佬，喂，呢個係咪黐線㗎？即係呢個咁嘅選舉主任，喂，佢係 part time 做一個選舉主任㗎咋、 嗯？ 但係佢就公檢法集於一身、啊，咁大權力、啊。系嘛？喂，佢又要搜证啦，佢又要盘问啦，系嘛、 嗯？ 即系又执法，又做埋法官啦，跟住又做埋判决啦，系咪？喂，公检法集于一身、哦，然之后最后尾咧就系、是、我唔信你。喂，咁你收得皮啦，系咪先？咁所以其实我而家见到就系司马文就话唔签啦，嗱，因为嗰样嘢咧就系僭建嘅，系嘛？法律冇要求呢样嘢嘅，咁、 嗯、 所以咧我就唔签啦。嗱，你到你选举主任叫我签咪签咯。系咪？ 系唔签都冇事噶， 唔签冇事噶， 所以系去信唔信立嗰个 人。泛民都冇签， 系啊， 系啊，你上届系 咯，都入晒闸啦。 系啊，你冇签咪入晒闸嘅都。同埋，我帮呢个周庭讲埋，周庭个 case 而家好多人就质疑佢，就系、是、因为叫自决立场，而自决喺人大嘅讲法嚟讲，或者喺中央嘅谂法嚟讲，就系、是、等于港独啊嘛。

係咪？跟住你再乘住個勢你去聯合國，嗰、那個我覺得係有個威力喺度，即係已經係嗰個成件事嗰、那個牽連點已經唔係嗰個位咁簡單。 冇錯冇錯、 啊、如果即係共產黨覺得你覺得個位係最重要嘅話，咪就俾個位你咯，即係個位可以收買到你啊嘛，個位就可以令到你唔抗爭啊嘛。是吧，即所谓威权政府的意思就是要你认命嘛，要你obey嘛。 不是，但是操控选举结果呢会令到全世界会视香港再不是有民主选举的城市的、 啊。 这个要小心、啊、因为可能牵一发动全身会影响香港，譬如说信贷评级，又影响美国国会可能启动 Hong Kong Act、 啊， 欧盟对香港的人权状况可能会导致有制裁，大家要小心、哦、政府现在如果变成这些极权的社会去操控选举结果呢，是会可能会触动世界投资者对香港究竟还值不值得投资。 香港政策法嘛，即尤其是你见到嗱，这个你香港都很危的，尤其是呢，即不是说政治我们讲的选举公民权这些东西那么简单。你就是现在你即究竟中央政府你北京你怎样利用香港的地方，其实它有很多东西它都在即 abuse 紧，即譬如好像很简单，即早两个礼拜 Donald Trump 他不是发 tweet， 又说喂你竟然去香港攞架即係香港注册嘅邮轮。 係。 走去同呢一个。 係係。 喂，北韩去交收啲油产品，係咪绕过联合国嘅制裁。 係。 喂，你有冇搞错啊，係咪，即係如果你喂你公民权又冇嘅时候，你国际嗰样嘢喂你完全系走钢线啊，完全系 abuse 嘅话，喂咁你香港其实你等于系中国一部分㗎喎。点解仲俾你个特殊地位呢，係咪，即係呢个好简单㗎嘛，呢个情况就系。 唔系，所以我成日就讲咧，其实香港政府系带头系搞乱香港嘅， 系啊， 而家咁样破坏紧香港嘅一国两制、高度自治， 啊， 然之后咧，其实去譬如佢真系够胆系咁样操控选举结果，用呢个选举主任呢只棋子，然之后就系你报名嘛。我就係想俾建制贏，然之后就系泛民主派嗰啲就过咗截止报名期咧，跟住就话诶、哎，你唔入唔到闸。是吧，莫须有咋嘛，乜嘢理由你咪去澄清囉，咁样。咁然之后呢咁操控咗选举结果，咁咪梗係建制派赢晒啦，咁我哋都唔俾入闸啦。咁样嘅情况呢，其实香港就再冇监察，即係市民监察政府嘅任何渠道㗎喎。 係呀。 係咪， 你諗下，其实讲真嗱，啱啱我哋有网友啊黎百权讲，我要曾教授必选姚教授，咁、啊、呢、這个真係首先你就要俾你入咗闸先啦，真係咁，呢个好紧要啦，係咪，即係如果阿教授入唔到闸嘅，你可以喺选票上面写呢几行字嘅，其实係 嗱， 还、 嗯 啊、我姚教授咁样，係咪，咁同埋即係我哋头先讲个公民权啦、啊、即係其实嗰啲乜嘢之外，其实我觉得即係嗱，尤其是适逢呢今年呢，其实係一个叫做係08宪章嘅十周年啦，十周年嘅咯、 嗯嗯嗯， 喂，香港都面对大陆嘅同样嘅问题，我哋嘅基本法、我哋嘅宪法已经系不被尊重，而且屡屡受侵犯，我哋嘅权益系。喂，其实我哋系咪应该搞个香港版嘅08宪章、100宪章啊？ 一百， 即系你俾，即系你当系向呢一个刘晓波致敬又好，嗯、即系其实我觉得好简单啦，即系讲有一条基本法系好重要嘅，对每一个香港人，就系、是、呢个基本法第五条。就是香港基本生活方式呢就50年不变。咁对于中央嚟讲呢，佢就成日讲啊，佢将呢样嘢呢就 reduce to 呢，就係话嗰个叫做系嗰、那个系嗰、那个社会主义同埋资本主义啫。喂，但係唔系喎。我发觉我哋而家都好社会主义越嚟越，因为我哋系被纳入咗呢个国家嘅十三五规划入面㗎喎。好多嘢我都被规划咗，我哋不能自已喎，完全系。 其实呢就第五条呢、啊、曾经呢喺政府讨论有关土地契约2047嗰个处理呢系讨论过嘅。所以就并唔系讲话咩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争、嗯、就话50年唔系嘅。其实当我哋讲2047到期嘅地契系点、 嗯、 样做，究竟系用沿用现时香港政府嘅土地政策啊，定义话是参考第五条，其实有这个讨论、嗯、当时其实甚至乎是海运的一块、嗯、地是最尾呢就是